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转眼又到了星期五，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乖女孩，各位坏女孩，当然男孩们也是。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可不必，因为下一秒我就要抛弃负面的情绪。大雨就该倾盆的豪气，把一切讨厌的乌烟瘴气洗刷干净。 很俏皮又很有个性的一首《乖乖坏女孩》，来自于梁文音。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梁文音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副驾驶座的风景》。专辑名挺有意思的，就开车的人吧，通常眼睛只能看向前方。 而坐在副驾驶座的人呢，可以左顾右盼，可以看到很多别样的风景。当然这首歌曲《乖乖坏女孩》听起来好像比较矛盾啊，又乖又坏，那到底是哪一面？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有矛盾的面吧。也许你所认识的乖女孩，她内心深处就是坏坏的感觉呢，而也许外表看起来坏坏的女孩，内心深处其实是乖乖的。11:05，各位乖女孩、坏女孩、乖男孩、坏男孩们，让我们正式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贝加尔湖。说到贝加尔湖，各位会想到的可能会是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周一周二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播放过很多次了。虽然这首歌曲时常被大家吟唱，李健本人呢也是来到了贝加尔湖畔，然后有了感情之后有感而发做出这样的一首歌曲。但走近了解它之后，你才会发现贝加尔湖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贝加尔湖呢，大约形成于2500万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了。适合去贝加尔湖的季节呢，是每年的2月份、1月份。如果现在11月底，马上就12月初的这个关头啊，有人已经开始计划春节去哪玩的话，贝加尔湖真的可以在你的计划列表当中出现。1、2月份的冬天，你来到贝加尔湖，会发现湖面全面的结冻，天地一片洁白。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传说当中水晶一样的蓝冰，而且湖面呢还可以开车驾驶。此时的温度基本上是在-20几到-30度的，所以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另一个比较好的旅行时间呢，是每年的9月到10月，这个时候呢秋高气爽，湖水荡漾，森林好像也散发着香气，并且已经开始被浸染成了金黄色。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坐老式的蒸汽环湖火车，吃一个野餐，晒晒太阳，感受一下无比浪漫的氛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好好的回顾一下在贝加尔湖还有哪些值得玩的，以及有哪些让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听， Never knows tomorrow， 所以把握好当下很重要。第一句我很喜欢的歌词马上来喽。 早上的房间是安静的，不重要的一天又开始了。当阳光照着，并不急着开放的百合，它像一首不喧闹的歌，哦，多远时光这么溜走，就这么溜走。咖啡在手边还是热的，眼睛是肿的，像刚哭过。是的，今天要 Never Knows Tomorrow。 朴树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17年的《猎户星座》这张专辑当中。整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行进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画面感，就仿佛在我们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们步伐呢永远是在往前进的，我们永远在看到很多不同的画面，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歌里面第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早上的房间是安静的，不重要的一天又开始了。这种状态还真的是挺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思考一下的哈。每一天重要吗？它很重要。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每一天我们需要好好的把握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但换一个角度，每一天重要吗？它其实好像也不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对待每一天。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风景是你原本计划好一定要去看的，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是吵架，或者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你最终没有去成，那种失落感也就让它当作是很普通的一天罢了，不要太难过哦。好吧，让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首先要去往的是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市呢，有着350多年的历史了。1970年的时候，这里就被列入建筑古迹历史名城这个名单当中。当中呢，有许多建筑文明古迹啊，比如说波兰大教堂。波兰大教堂呢，是哥特式的风格，现在成为了管风琴音乐大厅。救世主大教堂是西伯利亚唯一的一座里外全部都装饰着壁画的教堂。圣女修道院呢，是东西伯利亚唯一的女子修道院了，也是属于伊尔库茨克流派的巴洛克风格。教堂里呢，当然也是收藏着独一无二的古文物的。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化，然后领略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当中的那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画面和不同的美感。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采洁，歌名呢叫做《外面》，很俏皮的一首歌，但仔细听歌词和旋律，哎，你好像也会唱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穿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穿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 来自于林夕填词，郭采洁演唱的《外面》。 当然整首歌曲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外面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主旋律啊，但是有别于原唱和众多翻唱当中的那种感伤的氛围，这一首外面是用一种轻快游乐园的欢乐氛围所营造出来的，正面的态度去重新的诠释了往更大的地方去冒险，是自己回头和过去的自己对话，也是看见自己的转折和成长。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好像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劲儿啊，就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出去以后呢，自己会变得很可爱，一定要这义无反顾地往外走。而到了某一个阶段，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呢，你会突然间的发现自己会想要往回走，想要回家，想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去。年龄的种种的变化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吧。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阿尔洪岛。阿尔洪岛呢是西伯利亚东部贝加尔湖中的最大的岛屿，这里的湖水呢清澈见底，岛上大部分都是花岗岩和片麻岩，湖畔感觉呢也是山林幽静，气候宜人的，是贝加尔湖边唯一有人居住的岛。刚才我们在说到离开和回到回来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好像也是如此，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很像要离开你熟悉的爱，熟悉的怀抱，想要往外走，可是当你真的离开了，你又会很怀念当时的那个怀抱，当时的那份爱。方大同和菲菲荣合作的 Run From Your Lover。 有时我不是自己，镜子里能看到你，这是故事的咒语，还是有更深奥的意义？我们曾在历史里两个埋藏的秘密，拥有自古的记忆，总有多少次的分离，仰望着你我依依不舍，隔着永恒你渐渐消失。 不管时空转移，每一个你的心跳是我存在的意义，遥望着你却无法靠近，隔着永恒感受着你的呼吸。 I can't run from your love， 远在何方正面寂静。

去年五月，东城区启动了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如今经过了一年多的整治，老城风貌渐渐回来了，更打造出方家胡同、东四四条、西总部胡同等一批精品街巷。作为今年造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城南森林公园已经开始大面积苗木栽植工作，预计年底之前完成乔灌木的栽植。作为怀柔区首个城市森林公园，这个项目用地面积约82.79公顷，其中绿化用地约72.57公顷，园区建筑约1800平方米。据了解呢，怀柔城南森林公园全部工程将于明年完工。此外，今年以来，怀柔区多项举措助力精品民宿发展，并且带动乡村旅游体制升级。未来怀柔将对高端民宿依据积分评级，总评超过520分的将获得金宿称号，被评定为银宿级民宿、金宿级民宿的经营单位将获得奖励支持，其中银宿级民宿一次性奖励10万元，金宿级民宿一次性奖励12万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 Welcome to the future。 本时段首先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ia 袁娅维和周汤豪合作的新歌《左右逢场》。 Let's go。MKC。 全新形象，大步极有印象。街头混搭时尚，天赋值得收放。跟风对我无效，我的 game 我独秒。Lincoln NKC 唱不出桀骜。 Are you feeling me now？ 推杯才是主角，未来正在呼叫。我的 flow 在呼啸，搞得云卷独到，背了由我主导。Yeah。跳出世界旋龙角，挑战最难的通道，全新面貌。 不管谁走路累，请看好我的脸，跟带我的坚持起航。每座他乡，胜了倔强，为自己赢得属于我的奖赏。敢想要，敢壮烈。 潮汐刀动，看我全面掌控，绝不迁就，一身功夫练就，突破了窠臼，冲出完美成就。在电视爆棚的网剧，一字一句，所有人全都牢记，坚持到底是我生存道理。 Yeah.

the angle that you take. This time, it's not free blue. All you need is you and you and only you, yeah, to be feeling good. Life, let it shine, man. It's just which angle that you choose to take that makes everything so freaking great, yeah. Yeah. 这首 Good Times 好时光来自于王若琳曾经参加某一个创作训练营的时候，当时的任务呢是给女团写歌曲，然后在这个训练营当中呢，王若琳当然是诞生出了很多的灵感，也是诞生出了几首作品。不过写完之后她发现好像这些歌曲自己唱更合适，于是呢王若琳就拿回来自己唱了，听到的就包括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 Good Times 好时光。好吧，伴随这样的好时光，让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贝加尔湖的蓝冰。蓝冰呢就是蓝色的冰块，一般的冰块呢都是无色透明的，但是在贝加尔湖，湖水呢清澈透明，结成的冰块呢也是日益的致密，会挤掉内部的空气，变得更加的晶莹剔透。阳光当中呢，波长较短的蓝色被冰块散射出来，从而使得这个冰块整体呈现出蓝色的状态，也就形成了蓝冰。一望无际的蓝色的世界，形态各异的蓝冰，冰面下的纹路呢，也是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但是却又美丽动人的冬日的景象。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不能够再划船了。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可以划船，那样的童话世界是怎样的美好。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陈绮贞昨天刚刚发的一首新歌，就叫做《小船》。 一条小船在天空，决定再航行两分钟，两个光年再回头，回头看见你在等我，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来我，我们什么话都没说，看见一条小船经过，乌云和天空 陈绮贞今年会带来全新的专辑，目前每一首单曲出现的时候都会让大家觉得格外的惊艳啊。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昨天刚刚发出来的《小船》。这样的小船，好像非常的特别。编曲当中可以感受到它穿越在不同的童话世界当中，带给我们的画面呢，也是或浪漫或唯美或俏皮或少女，或者是那种暴风雨型的感觉。很期待今年陈绮贞在全新专辑当中会带给大家怎样不同的故事面。那从最近的《伤害》和《小船》当中呢，都感受到了他自己的很多的一个表达。而这首《小船》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时间的话，仔细的看一下歌词，你会有所领悟。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徒步西伯利亚森林吧。当贝加尔湖遇上了西伯利亚森林，秋天的华丽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要充分体验这种宁静的缤纷，徒步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徒步的过程当中，有蓝的醉人的湖水，以及永远葱郁的松树作为背景，我们呼吸到的当然也是最清新的空气。在城市当中呼吸到的空气的味道，来到旅途过程当中，来到西伯利亚森林，你会发现空气的味道原来是如此的不同，浑身上下都变得格外的舒坦，格外的自然。下面听到这首歌曲，虽然歌名叫做《恰好的寂寞》，但个人感觉营造出来的画面一点都不寂寞。当然一首翻唱作品啊，来自于江美琪翻唱的《恰好的寂寞》。 定有恰好的寂寞，每一朵都不相同，公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有时候我会猜测，在他们的生命中，快乐吗？失落吗？谁都没有先说。我想乘坐在花香一中，看窗外的云朵，偶遇一回去有散，也许不再重逢。所以我多感谢爱过我的人，拥抱过离开了，我们彼此珍惜过，我依然感动我爱过的人，到后来又如何留下恰好的寂寞。的寂寞，每一朵都不相同，公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有时候我会猜测，在他们的生命中，快乐吗？失落吗？谁都没有先说。今天我有恰好的寂寞，我走在街道中，莫名忽然想起什么，天空飘过的云朵，所以我多感谢爱过我的人，离开了我们彼此珍惜过， 谁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人陪伴，有的时候自己片刻感受到的那种寂寞感，特别是那种恰好的寂寞，会让你整趟旅行当中多的一个记忆点。这样的一个记忆点呢，带给你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自己那时那刻才会 get 到。 江美琪翻唱版本的《恰好的寂寞》，也是把寂寞当中的那种美、那种浪漫的感觉塑造得淋漓尽致。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入住森林木屋了。身居贝加尔湖畔郁郁葱葱的森林木屋，逃离大都市，在森林里呢，大口地吸入新鲜的空气，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是大写的原生态的感觉。哎，旅行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感发出很多的感慨，你会感慨活着真好，会感慨世界真的好大，有好多好多的地方还没有去过。去了之后好像风景都差不多，但是带给你的感受却是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新歌易烊千玺，昨天的时候带来了个人的首张精选迷你专辑，叫做《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28号的时候呢，千玺宝宝刚过了自己18周岁的生日啊，虽然年仅18周岁，但是已经出道13年了。歌手、演员、舞者易烊千玺做了很多很多的工种，但是在他现在的音乐事业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魅力和不同的惊奇点所在。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新歌之一，叫做 Don't Tie Me Down， 欢迎易烊千玺。依然非常酷的一首作品，来自于火星电台单刚制作，一首融合了 punk 和新时代风格的摇滚乐作品，曾经为 Green Day 等众多巨星乐队操刀的国际母带大师进行的操刀后期。易烊千玺呢，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多变的声音处理方式啊，把副歌部分的那种激进感，用一种好像看似比较柔弱的不羁感进行了反向演绎，反而带给了大家一种很好的惊喜感。11:57，带上音乐去旅行，告一段落。哎，又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啊！注意吃的健康一点哦。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是97次 live show 了。下周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祝各位周末愉快，燃烧你们的卡路里，拜拜。